锵三人行啊，刘耀进、 刘震云老师， 这是我最近经常这个， 然后经常给人叫刘耀进， 对，就是刘耀进。出来之后呢会有两个差错，一个呢他会给我叫成刘跃进，还有一个呢都会说呢这个我叫刘震云的书怎么样啊， 叫刘震云这书名嘛，就叫我叫什么嘛，对不对？ 对，大家都拍成电影了嘛，我叫刘耀进、啊、昨天咱们本来说咱是聊我叫刘跃进，最后聊起来水浒传，哎，水浒传也挺有的聊， 对，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书、当然你看得熟嘛， 我小时候看的遍数最多的 看 十几遍就 是 水浒传， 我就只看一遍，但是看了那一遍之后我就有一些部分我觉得我没有记得太多别的故事，我记得一些很我觉得很不正常的部分，比如说那个谁啊， 杨志 是吧、就是他要背他母亲上山，不是给老虎啃了吗、 那是李逵， 李逵哎，对对，黑熊给老虎叼了吗、你记得他之前呢他就哭诉着说大伙儿都把母亲接上来了，我妈不在这很不高兴是吧，这我也把她接上来，然后结果他上来说哎呦我妈给老虎吃了，你注意到当时大伙那些反应是大伙笑，这太不正常了，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跟我说这么不幸的事儿，他说、装也得装得沉重了悲哀，但他们那群人的反应是笑，笑这是什么地方，就是因为那件事真的很好笑，就你背你妈来， 他这有时候这个一个悲剧啊，他换到一个这个喜剧的场景里边， 他真的 悲剧本身的话呢，就是他有里边有好多喜剧的成分， 对， 比如说确实是这样， 对，真是这样，而且那些人反应是直接的，那些人是不掩饰的，我觉得水浒最好玩就这些人啊，真是汉子、汉子就是说他真的是很直、他说他不装、我本来我在这一刻我应该我再想笑，我觉得这事再可笑我都不应该笑、啊不都笑出来了，就很直接的。 我记得是看有一人写文章嘛，就说你仔细看《水浒传》，这是一帮什么人呢？整天没有工作，不务正业，提溜个大刀在树林子里乱转，碰见人就下去打劫，到今天全得给公安局抓起来。但是呢，他其实你看，我有时候看说书啊，我觉得他这个中国古人他有一种距离感，有一种距离感。他不像，比如说咱们要说发生了一件杀人案，是这种距离感，对吧？感同身受，哎呦。但是中国古人好像就有点啊，就那种古今多少事啊都在笑谈中啊，它是一种传奇。 中国的古人的话呢，肯定跟现在的人的话，社会秩序包括道德标准和法律差不多，问题的话只有一个人是这种态度，这就是这个作者施耐庵、 施耐庵 他呢就是对这些社会所不允许的人、大家结识的人，你放到现在的话呢，我们说的是英雄，但这里边我叫刘跃进里边我对曹哥也是这种态度、 对， 但是公安局是肯定是不同意的， 对， 但是正是因为他不同意，他看来背景反一换生活 对 会是这样，包括的话你像在梁山伯说老窦想加入我们梁山伯，很简单，下山杀一人，杀一人你就是我们同伙了， 对， 提人头就过来，至于杀的谁我们不管， 对， 这样你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杀谁也不行， 这种话。 但是从我们梁山伯的这个规矩来讲，我们的法律来讲， 对， 那跟那个法律是两回事。 对，没错，这还在 结 义呢。 对，建立了一个法律， 对， 一个秩序，一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产生了我们自己的政治。 对， 我觉得这个呢是。施耐庵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 所以你看啊，他这个书里有些事儿啊，我就觉得呢，像我们平常搞文韬拍案呢、我们是要批判谴责的事儿，但是在这样的你在作家他就是镜子了，他就是说这是真的，这而且我一看我这生活里真有这样的事儿啊，我甚至都能想出是谁了，比如说他就说丢了一个 U 盘、这个 U 盘里呢有这个行贿贪官的这个证据，而且给贪官现在性贿赂嘛不都是、给贪官找俄罗斯果找韩国果、床上搞全给拍下来了，我捏着你的把柄，这事儿生活里可是真有啊，而且你知道他你说这事儿解答了那天徐子东老师的一个问题，他在这个书里啊，我发现刘震云这可能是非常深的一个感触，至少两三次提到这句话，就是说哎你看他这书有时候观察很真挺好，我先跟你说另一个哈，说一个官的贾主任啊，打比方就是有个漂亮女歌星在做呀，这个当官的聊天啊 明显比往常说的透彻和深入，这个咱们都会心一笑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包括我自己都这样， 也这样 啊。坐上 好多讲不清楚的事儿，这个饭桌上有美女，突然全部说的淋漓尽致， 妙语如珠，眼睛还不看着那美女，还是看着说话，但是实际奔着那头的，你知道是？所以他说意思老说什么话呢？在权势和金钱面前，性算不了什么。这句话在书里重复好几遍。这里书里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贪官，这个贾主任前头还有个帮他办事的，是他的下属，没找来一个女人呢。原来这厮啊，他都先试一试，他都先过水，他都先过手，再给这个官儿，你明白吗？而且前一阵徐子东老师不是提出一个问题吗？他就说那个财经杂志报道的前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和那个这个原中石化的一个总经理，他们不能理解的，说这两个人怎么共用一个情妇呢？说先是这个总经理的，后来总经理呢又把这女的发给这个书记了，俩人就共有这么一个女的。徐老师觉得无论如何很难理解，说男人怎么可能这样呢？你看他这书里不就揭示这种现实吗？ 徐子东老师是个老实人， 这事儿他干不出来，是个那跟割的肉一样， 是个善良的人。其实来讲的话呢，就是不单是这个性的问题，就是不是说那个人在找性，在狼的面前的话呢，是人脱了裤子，你找不着这个狼。我觉得这个是生活的真实。另外的话呢，不单是 你周围见的女的是这样的吗？ 周围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因为世界上就两种，一个是狼，一个是羊。羊确实脱了裤子，你是找不到狼的，不是说狼飞到羊圈里来吃羊。 所以我也就明白为什么咱老看那一朵鲜花插牛粪上，其实这是现实啊。 对， 牛粪才有营养啊， 对， 插你这清水里它能活吗？ 对 是吧？所以这个有道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什么事情你都看穿了之后啊，也变得没那么有意思了。就怎么讲呢，比方说有时候你去一些高级的场合，一些衣香鬓影的地方，看着一些人穿得漂漂亮亮，有音乐很好听，在那吃饭跳舞喝酒啊什么，如果你把它还原成本质的话，你想到的你看到的无非就是一群人想交配，想交配，但是你所有事情都这么还原之后啊，这个世界变得很没趣。就是哎呀，怎么看什么东西都是 但是这个文道说这个没趣的话呢，是等本质之后它是没趣的。世界所有的事情到最后的本质它都是没趣的。因为就比如讲我们三个，我敢保证100年之后我们仨都是灰飞烟灭，都没了。你说它有趣吗？但是的话呢，就是对于一本书来讲，对于一个作者来讲，它这个过程是有趣的。比如讲那么一个场所，表面看起来那么的庄严，那么的豪华，人穿的那么的高贵，但它最后你把它还原成它的本质，确实是为了交配啊。这个还原的过程，我觉得它会是有意思的。 人的范围就这点了， 对， 要不咱们跟动物没区别了，就因为咱身体来点香槟，咱再交配，动物直接就上， 差不多。不，动物也得跳舞啊，鸟也得跳舞啊。就是喷洒一下一些气味出来，是吧？ 我上次看一个纪录片啊，真是那鸟那颜色长得就跟英国绅士燕尾服一样，公鸟就是在母鸟面前嘎嘎嘎嘎嘎嘎跳舞， 人就是动物， 哎呀， 跟动物一样。 所以你说动物啊，咱也讲讲身体这一方面的，它还有个胖与瘦的理论，就是说心宽应该体胖，或者体胖应该心宽，但你发现不是这样，是吗？ 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刚才那个话题的话，世上所有庄严和美好的事，你仔细想来是不敢想的，最后的收场都是以丑陋收场，这是肯定的。另外这个胖和瘦的话呢，就是也是在写书的时候的话，它会是一个有趣的角度。因为我呢就是3岁之前特别瘦，比现在 不胖， 对，比现在对，比这个还要瘦一点， 对。 然后呢40岁左右的时候胖了，双下巴， 最后我觉得一个书生 皮这么松呢， 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然后胖吧，我觉得有点喜剧，最后又瘦下来了。当瘦了再出门，所有的人见过第一句话就是说：“刘震云，你是不是病了？”我就知道这个世界呀，已经被胖子统治着。我深受这个胖子理论的压力啊！就刚才我来这个凤凰会馆的时候，我说我还得考证一下我这个理论。确实，街上走的十个人里，现在的中国人的国情是，起码六个七个是胖的，脸也胖，肚也胖，腿也胖。我觉得这个基本的东西，它推出来的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有趣，胖子在统治瘦子，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看电视，基本的国情是这样的， 没错。 不过这个好玩，就是因为同时我们看到另一个相反的一个现象，就现在不是很多人要标榜要瘦嘛，要减肥嘛，但你发现在减肥想瘦的呢，多半都是女孩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还可以再归结成另一个规律出来，就是所有女人都想变瘦，然后去好吸引那些胖子的注意 啊，好供胖子意识吗？ 你不觉得是这样？比如说我觉得刘老师说的对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看一些夜总会里头一些大老板啊什么的都很胖嘛，对不对？然后围绕他们的女的都很瘦嘛， 哎，这事儿， 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下来一个，就是最后头我有发现的话呢，就是这个，我就把它写在这个书的这个封底上。因为我周围的朋友的话呢，原来也瘦，最后都胖了。因为中国不是有一词吗？叫心宽体胖。 对呀、 体胖你应该心宽 啊。 但是恰恰体胖了之后的话，心也变得更小了。因为在街上显得挤，比如说你心里头更挤。另外，为什么一胖瘦论呢？我在世界上怕三种人。一种的胖子，我从小就怕，因为那时候我小的时候是个缺这个食物和糖分的年代，就我们镇上有一个厨子特别的胖啊，所以呢我见了胖子呢我有点发怵。第二种人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很严肃，就他从你面前走过去啊，因为其严肃我不敢怀疑他目的的正确性。第三种人的话呢，我觉得是爱生气的人，说这饭桌上十来个人突然有人生气了，我就马上想是不是因为我呀。最后我发现一次都不是因为我， 这是小小人物当多了会有这个感觉。 对对对对， 看别人脸色你知道吗，你不高兴这是不是冲我来的，是吧？就是这种。哎，那要照你这么说，林妹妹呢？那咱这聊聊，可以聊聊红楼梦。 她也瘦的。 林妹妹是统治阶级非统治阶级？ 林妹妹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情况啊。我觉得这个曹雪芹的话呢，其实跟施耐庵还是有一拼的，就是所有的好的作者，但是他背景板是生活，就是他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包括他跟艺术之间的关系，生活和艺术之间发生一个化学反应，出来另外一种态度价值观。所有好的作者不是说他文章写的多么好，所有的作者的话呢，就在技术层面上，不管是结构、人物、细节、语言都差不多。真正的考量，它就是源头，创作的源头，它是不是对生活有不同的见识？我觉得曹雪芹曹老师也是这种人。这个比如讲的话呢，就是他心中理想的人物跟施耐庵有一拼。施耐庵的话呢，是他向往的是杀人放火的强盗， 打架， 但是。曹老师向往的是什么人呢？是贾宝玉这样的人。贾宝玉是个什么人？不爱读书。你放到现在说哪个家长的孩子不爱读书，这个家长很喜欢他是不可能的。 他爱读西厢记啊，他不爱读四书五经。 那些书在当时来讲呢，就是电动，就电玩，就是网游啊。其实以今天角度来讲，贾宝玉是个玩网游的。 第二个特点，爱跟女孩子在一起。第三个特点，爱吃女孩子脸上的胭脂。 对， 胭脂在哪放的？ 嘴上啊。 那如果现在的话呢，就是你见一女孩子就去吃她， 啃她的嘴吗？ 那我觉得她不是一个流氓吗？但是曹雪芹喜欢这个流氓。 一个玩网游的流氓 啊，对， 所以作家一般跟流氓特别心心相印， 对对对， 起码他是一个，就按照他当时的这种生活和社会标准来讲，他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所以他厉害。包括的话，他七笔写，你看他多热爱啊！贾宝玉不是一个人啊，是块石头。 嗯嗯嗯。 林妹妹是什么呢？是一株花。 嗯嗯嗯。 花呢要死了，石头从这儿过，说你都死了，浇点水吧，浇了水活了。花对石头说：“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你。”下辈子我用眼泪报答你啊，文涛。 哎呦，就认 这样的， 认一世能有多少什么泪珠儿？忍尽得从春流到冬，秋流到夏。 真有学问， 哎，真有学问， 是这个意思。 不是刘老师能上百家讲坛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看文道说最近百家讲坛还真讲西游记呢， 钱文忠讲的， 但是刘老师一句他们都没看懂。什么意思？ 我觉得不是说他没看懂的话，我不是说钱先生没看懂，他确实看懂了。西游记并不难看，如果看他的故 事，谁说难看了、 啊、从他的故事来讲， 对对对对， 包括人物来讲，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看的。 对，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西游记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文学作品，就它的重复性是太强了，九九八十一难基本上是重复的， 对， 而且它所有的人物的性格是定型的， 对， 就是在这个作品里是没有发展的， 嗯， 这是个非常大的麻烦。但是的话呢，就吴承恩吴老师的话呢，有一点也是可以跟曹雪芹包括史乃安站在一块的唯一，就是他创作史源头它不同的发现，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的。 什么不同的发现？ 九九八十一难，师徒四人， 嗯， 遇到九九八十一难，妖魔鬼怪从哪里来的？不是在山林里长大的，不是在梁山伯长大的，仔细考察，想都不敢想，从天上来的，从菩萨那儿来的， 对， 从释迦牟尼那儿来的。 哎，是是是是， 鞋拐杖， 对，一个痰盂儿， 痰盂儿， 嗯， 变成妖怪下去了。我到您那儿去取经，但是所有的妖魔鬼怪是从你这儿来的。 对， 窦文涛老师，不要再联想了。哎、如果从再联想，这个吴承恩是什么年代的人？ 嗯， 我觉得对于生活他是那么看的，我觉得他是太了不起了。 嗯， 而且像这种情况的话，只能出现在一个悲凉的民族，包括好多就是这个神话这种传说，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接着讲呢，像孟姜女哭长城， 嗯， 长城那么伟大，没倒过，但倒了，怎么倒的？被孟姜女用眼泪给哭倒的，难在哪去？还有你接着讲的话，就是我看就像白蛇传，白蛇传这个神话的创造者可是太了不起了。 怎么讲？ 说窦文涛， 嗯， 跟一石在谈恋爱，在凤凰会馆，每天一下班就到蹲在那墙角，然后跟一石谈恋爱。 嗯嗯嗯， 我觉得所有凤凰台的人全疯了。 没错没错。 但是的话呢，为什么白蛇传看没有疯呢？那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作者的态度。这个全中国这么多妇女，没有你一个看上的，你才去跟一个蛇谈恋爱？就这个作者对于爱情对于人他的失望度到什么情况下？ 哦，他这么解啊。 不过也确实，中国 你也算大逆不道了。 为什么中国以前叫人不能看这些正经读书人家，叫小孩不要看小说，这是不能看的，这都是有违于世道人心的东西嘛。你比如说像这种专门吹捧妖魔鬼怪，然后是这个正邪不分，甚至邪的东西都是从正那演变异化而来的，我们小说特别多这种东西。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最违反中国正统思想的东西啊，却成为了我们今天认为的是文学的经典，是最多读书人喜欢看，最多老百姓喜欢看的。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其实我相信它不是个随便的玩意儿，它有很深的寄托。因为那个时候的文人，你想他一辈子就写这么一本《红楼梦》啊， 他是一辈子的经历，一辈子就写这一《水浒传》，他呀不是仅仅当成娱乐小说写的。 哦，那当然不是， 肯定是有他的。 你比如说施耐庵那个序，你就写得很清楚嘛。嗯、对。 他另外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世道人心，我们眼前的生活是一个世界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世界，它是另外一个问题。作者会给他提供这样一个东西， 嗯， 他是向往的，所以文涛才读这个水浒传的事。另外的话呢，就是文学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的话，除了存在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它达到了其他人类包括其他学科都没有达到的，就是它能够把时间给固定住。我们刚才说一百年之后我们全死了，但是确实有几个人呢没有死。清朝人就是讲像贾宝玉，就是讲像林妹妹，还是十五六岁人。 刘月界、 我希望是这样的。 哎，这还真是有意思。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重复啊，我也觉得挺，我最近对重复我也研究。你看你写东西啊，其实我就看到一种周而复始，弯弯绕，哎，他找到他，他找到他，他找到他，这种轮回因果循环的这么一种句式。而最近我看纪录片古罗马的斗兽场，为什么气魄那么大，我才觉得这设计上太牛了，就是他就是重复，一个一个拱门，一个一个拱门，那么多次的重复构成了他的这个大。你包括今天这艺术 有气势， 有重复有气势， 重复有气势。另外的话呢，就所有人在做一个动作是有气势， 对， 变成千军万马。嗯，其实你要单个考虑，他不就往前走吗？但是一万个人同时往前走的话，他确实是有气势。 一万个人在顺拐， 那 是团体操。 重复是所有艺术的基本嘛。建筑上面讲的话，你比如说罗马竞技场，或者是这个伊斯兰的清真寺，它都是靠重复来建造它的气势。音乐上面是有重复才能产生变奏，才能在重复里面想花样。 那这么说咱们锵锵三人行不是天天重复吗？重复十年吗？ 但是呢